不惜心内有那美丽形象，愁情恨怨皆多，你知无奈，几许领略到美妙风来。从来莫说悲忧，美梦我心内，纷争不属我，快乐又在，全无害怕惊慌，我满怀希望，今生将尽放，世事全忘。万千的皎洁星座，围着望月奔赴就座，在千秋不变星座，存着你或我。万千的皎洁星座，围着望月奔赴就座，用悲唱交响。正宇宙出现惊慌，星河有一串星际流火，掌舵寻觅猎户星座，用歌于黑暗悠悠拍和，众星编出了一阙情歌，无谓再感悲伤，意志是力量，理想与豪气美丽送上，与仇恨化轻烟，世上无波浪，清君将怒愤，怨恨全忘。万千的皎洁星座，围着朗月登高就坐，在千秋不变。